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晴空万里没有霾，不知何时惹尘埃，难得好天晒一晒，怎能老是等风来。治理大气得加快，是从严治党他有安排，不仅老虎特别的坏，这个苍蝇蚊子也腐败呀。问个问题啊，答对了讲精细，哈哈。这个时下眼前各位说一说，这个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？治理雾霾呗。哎呀，那不是一半天的事儿啊，是吧？京津冀协同发展，那也得是吧，赶紧的呀，快马加鞭不是吗？还有什么呀？记住啊，除四害，不能吧？这个月份，哎，您别看这十冬腊月，扫着不到，灰尘照样不会自个儿跑掉。再论嘛，太再论了。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、延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，最近又通报了119起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儿，这都第六回了。通报的问题儿主要涉及收受贿赂、公款私存、违反财经纪律、吃拿卡要、贪污挪用公款、乱收费、滥用职权，还有那万户之寿啊。瞭望周刊就此言道，绝不能够让这个文营的腐败毁掉了民心，是吗？你看看，如果任凭文营腐败蔓延，势必就会消失党的执政根基呀，绝非虚言，是吗？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是吧？这个貌似看上去，这个和老虎相比，苍蝇蚊子这个腐败案件当中，涉案者职务较低，涉案金额相对少，能量貌似微乎其微，实际上不然，也是啊，危害一方，让群众感到切肤之痛啊。其实有些个苍蝇涉案那个金额，它也不能叫小，怎么呢？1亿。外带玛莎拉蒂呀，哎，这什么买卖？嘿，什么买卖？你得问什么干部？县委书记，哦，有钱。您说他是老虎是苍蝇？论职务够不上老虎，论贪腐，嘿，那也真真说得上是血盆大口，是欲壑难填呐。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这个事情，此人姓边啊，边县令，哪朝的呀？嗨。先后在河北、魏县、永年、大明三地担任县委书记，啊，说是在这个县委书记岗位多年，自己觉着阅历多，经验丰富，是吧？收点拿点，吃点喝喝点，玩点乐点，不叫事儿啊！由收小钱购物卡开始，越收越大方，最后发展到收钱卖官，向企业直接公开张嘴要钱。不说了吗？涉案金额1亿，最近被法院判处死缓了。就说啊，这小子随身还挂着仨护身符呢，是吗？哎呦，一问，和这家伙这是打高人那个地方要的啊，高人给我这个画符念咒啊，能够保佑他。哪位高人呢？黄半仙呗。啊， 这贼也不对呀，啊，嗯，你偷谁偷不了啊？你怎么单偷皇上呢？啊，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，你活得了吗？嗯，哎，这位老爷也不对呀，啊，我说我的卦不灵，我不来就完了，你还死乞白咧的还催我来，催催我来了，你活得了吗？ 是吧？哈哈，说这边妃真是活不了了。就这姓边的啊，到什么份上啊，还把自己手下的司机啊发展成眼线了。眼线哟，他那司机可了不得，姓王，叫王金城啊，